上下转印着跳跃如夸张，放下原有落场，若冷的面会有有热情想象，街里动感高涨，闪着汗珠发亮，自动人落单。曾经替我伴奏，二十年后的今日继续替我伴奏的，我最尊敬的音乐人，低音吉他手 Rudy。Yeah， 在我们台上面的左上方，我们两位键琴手 Harry and Alex。大家介紹是我們的 program， 不過要小心點看他，因為他會無端端引了刑。我們的 program Joey， come on， Woo！ 哇， that's cool。 OK， 跟來為大家介紹這位，如果大家有流行有留意粵語流行曲的，即是現在的 Canto Pop，或者你已經知道是誰了，他是一位歌手，亦是一位監製，更加是我心目中的最好的鼓手，我們的鼓手宮錫良阿俊。哇哦耶，今天我們為大家介紹幾位外國的樂手，負責我們的吹奏部分的，在我身邊的是阿 Blaine、阿 Paul and Benjamin。 Woo！ OK， 跟住嚟为大家介绍嘅，再一次介绍我哋嘅和音朋友，由左边开始，阿 Jim、德仔、Silva、Ella。Woo！繼續來為大家介紹幾位非常漂亮的，亦都有氣質的女士，負責我們的弦樂四重奏，她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的。在我身邊負責小提琴的是來自韓國的 Leslie。 另外負責小提琴嘅來自我哋國內嘅李小品，負責我哋中提琴嘅係來自日本嘅卡奧利，負責我哋大提琴嘅我哋香港嘅 Anna。今日嚟为大家介绍咧，就系我哋乐队嘅灵魂人物，我哋嘅音乐总监杜志慈先生 ，Come on！今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，你是有浪漫的夜晚黑，好吗 ？OK， 所以我尽量避开唱一些好不开心的歌先。点我谂咩歌是开心啲嘅先 ？OK， 呢只。